世界只剩下这床头灯，你那边是早晨已经出门，我此生感到你在转身，无数陌生人正在等下一个绿灯，一再错身彼此脆弱的时分，刮过你可吻的余温，我关了灯，黑暗把我并吞、你不在，但我最需要爱，你却不在、无计能带上独白的 是王力宏带来的《你不在》。在音乐方面，不仅是古典音乐，同时兼修爵士钢琴的王力宏进入华语歌坛化繁为简，后来又抓住了流行潮流的脉络，不论是 R&B 中国风 EDM 他都算是开路先锋。演而优则唱的黄晓明2007年获得中歌榜年度最受欢迎新人奖，2008年2009年蝉联全能歌手奖。我们就来听黄晓明这首《好人卡》。 短短恋爱就好像走过一条风平就燃的街，遇见每个女孩就像群星高飞，不懂几位就口味，

下个路口见。和李宇春经过漫长摸索走向全能不同的是，下面这位新秀2015年以演员身份出道，刚在影坛站稳脚跟，便另辟蹊径以创作歌手的身份进军歌坛。当然他不是简单的演而优则唱，演出带乐队已经说明他对摇滚的狂热了，而精致的外形让他屡屡成为时尚杂志的封面人物。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他的《橙色天空》，有请许魏洲。 转动，想起了你跟梦在争宠，你的撒娇只有我懂，像拨满约会的时钟，手紧握着手绝不放松，轻轻走来为你心动，你麦芽糖般的笑容，连哭都像雨后的彩虹，你是